第47集。这么一想，白思君倒也反应过来，如果齐云只是想套他的话，那在他约齐云吃饭的时候，齐云也没必要拒绝。现在他和宏图划清界限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而齐云事先没算到这一层，所以立马就慌了。 你想知道他的情书吗？ 我拿来做什么？ 我试探一下你。 梅雨琛微眯起双眼，圈住白思君的脖子，把他拉到自己怀里。 你也太看不起你老公了。 白思君顺势躺在了梅雨琛的腿上，他发现这个姿势还真是舒服，怪不得梅雨琛老喜欢这样。 梅。 白思君仰视着梅雨琛道：“ 我发现你的书写得好是有道理的。” 梅雨琛有些诧异地挑了挑眉：“ 关于齐云，我就没你看得透。你就像一个观察者，你可以把一个人看得很彻底，所以在你的书里，那些对人物的刻画才那么的深刻。 所以早就看透你喜欢我。 哪有，胡说。 喜欢我的甚至可以为了我不要工作。 我那是打抱不平，嫉恶如仇。 你那是为了爱情奋不顾身。 你 哼。 白思君轻哼了一声，不自然地看向别处。 你是作家，说不过你。 梅雨琛直笑，笑够了才停下来。 来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写书的。但是要吃饱了我才有精力。 啊，你饿了？ 饿了，我要吃灵感。 白思君怔了一秒，接着立马涨红了一张脸。 你这只色魔。 在知道齐云的真实目的之后，白思君的心里也跟着有了底。他发现人真的很奇怪，明明在吃亏的时候会非常生气，但是只要发现对方没几斤几两，甚至还有弱点掌握在自己手里时，又会对之前吃过的亏完全不在意。他想到曾经看过的社交书籍，要多和自信的人交往，这样自己也会受到正面的影响。或许他和梅雨琛也是这样，因为梅雨琛不仅在精神上让他自信，还在物质上也给了他底气。白思君坐上驾驶座，看着车窗外的梅雨琛。 我感觉我就像是专门去装逼的一样。 我不在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看着后方来车，不要随意变道啊。还有 梅，你放心，我开得很慢的。 都说了我陪你去了还不让。 没必要啊，对付他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你好好在家码字。 路上小心啊，快去快回。 好，在家等我啊。 白思君不想和齐云吃饭，所以和他约在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。齐云也算识趣，欣然同意。白思君出门早，开车手感也找回来了一些，所以提前20分钟来到了约定地点。他把车停在咖啡馆门口的停车位，然后走进咖啡馆里找了一个角落，等待齐云的到来。在齐云还没来时，白思君无聊地刷着微博。没一会儿，屏幕上方就弹出了两条消息提示。 怎么办？我已经开始想你了。 白思君无奈，说是让梅雨琛好好码字，结果这人老是分心，这样下去一个月能交上稿才是奇了怪了。不过白思君早已做好被辞退的心理准备，所以到时候就算梅雨琛真交不上稿，他也不会怪他。撇开工作的事不谈，白思君其实还挺喜欢梅雨琛黏着他。他以前老给小爱强调谈恋爱时要有各自的空间， 然而事实证明，打脸总是来得如此之快。 我也想老公了。 白思君坏心地调戏了梅雨琛一句。这时不远处传来了齐云的招呼声，他连忙将手机锁屏扣在桌子上。齐云端着咖啡过来，举止如常，表现得就好像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。白思君自认为达不到齐云那种修为，所以表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好看。两人寒暄了几句，齐云开始把话题引向梅雨琛的新书，但是桌子上的震动总是打断齐云的话。白思君知道这是梅雨琛在给他发消息，他觉得好笑，不过表面上还是在憋着，一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。齐云说着说着，最后似乎实在说不下去，问白思君： 白编辑，你不看看，说不定是急事啊。 白思君这才悠哉悠哉地拿起手机。此时梅雨琛给他发的消息太多，已经折叠到了一起。他匆匆扫了一眼，把手机设为静音，放下手机。 没事，我家猫饿了。 齐云明显有些愣，不过他还是很快恢复如常。 白编辑，你问了梅雨琛丢掉工作，还是有些不值吧？ 齐老师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丢掉工作呢？ 虽然白思君自己也觉得他多半工作不保，但好歹气势上不能输。 所以说梅雨琛的稿子改的还算顺利。 白思君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他知道齐云是在套他话，于是故意拐弯抹角。 谁说他在改稿啊？说不定他是在写短篇。 白思君这话是说梅雨琛照样也可以把齐云的新书写成短篇率先发表。果然，齐云听到这话脸色一变，他扯出一个笑容。 他不加紧改稿，岂不是害白编辑丢了饭碗呢？ 那有什么关系？ 白思君笑了笑，一脸无所谓。 我对梅雨琛吧，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脑残粉。为了自己喜欢的作家，丢个饭碗算什么？ 齐云脸上的笑容难看了几分，他似乎有些着急，直白地说： 白编辑，我之前把新书大纲发给你是有邮件记录的，我想白编辑应该不会。 白思君嗤笑了一声，学着梅雨琛那没皮没脸的样子： 我看齐老师怕是不懂脑残是什么意思。 齐云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而白思君看着他吃瘪的样子，只觉得简直不要太爽。白思君老神在在地喝了一口咖啡，齐云很快调整好情绪，换上长辈的姿态： 白编辑现在还年轻，冲动很正常。我呢，只希望白编辑在做事之前先想想清楚，不要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。 齐老师，你有时间教我做人，不如赶紧回去改改稿子，免得哪天在某个地方看到跟自己新书差不多的短篇，被搞得手忙脚乱。你说是不是？ 你， 这还是白思君第一次见到齐云露出气急败坏的表情，他顿时觉得心里畅快无比。 今天就到这吧，齐老师，我还得回去喂猫呢，也不耽误您时间了。 齐云知道自己失态，他调整了下呼吸，面无表情。 好，以后可能没什么机会见面了，我祝白编辑前程似锦。 白思君的眼角抽了抽，他都快失业了，齐云却祝他前程似锦，明显是在说反话讽刺的。他心想，老妖怪不愧是老妖怪，道行深，想要把他怼到灰头土脸确实不太容易。不过他又转念一想，今天成果也算不错，齐云接下来肯定会忧心忡忡好一阵子，他也没必要再跟他计较了。齐云步伐有些急，他走在前面，白思君跟在后面，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咖啡馆。